是不是啊？大家感觉这个词根词缀啊很有趣味， 嗯嗯， 很有意思。 也多亏了和金星老师一起主持，把冷冰冰的单词讲得这么活灵活现。 哎，希望大家能够都能记住啊。 嗯， 来，我们把今天的单词呢给大家全部的读 一 遍 啊。 我们来看 ，muse 表示的是娱乐，它来源于缪斯女神 ，museum 博物馆 ，music 音乐 ，musician 音乐家 ，amuse 娱乐放松 ，pend pens 表示的是悬挂 ，depend 依靠。 Independent 独立的 Suspend 悬挂或暂停 NATNAI 出生 Nation 国家 Native 本地的 Nature 大自然天性 Naive 幼稚的 NECT 表示的是连接即 Connect 连接 Disconnect 拆开 Interconnected 相互依赖的 NORM 表示的是规则 Norm 规则 Normal 正常的 Abnormal 异常的 Enormous 巨大的 EAS 表示的是舒适的容易的 Ease 舒适缓和 Easy 安逸的简单的 Disease 疾病 Uneasy 担心的 好哎呀，今天的单词课收获很多呀， 感觉比上节课又多学了几个。 其实学词根词汇最好的地方就是在于你自己平时可以去自行研究。 对，没错，自个儿琢磨去。 哎，自个儿琢磨，越琢磨越有意思。 只要自圆其说，这词儿就能学通。 相信我们没错的。好，感谢大家收听，希望大家度过了快乐的一节词根词汇课。谢谢傅妈，咱们下次见， 谢谢，拜拜。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明主持。 芬兰一直是冬季运动爱好者特别喜欢的圣地，近水楼台先得月，芬兰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世界冰雪强国，它的冰球项目居世界前列。冰球是芬兰国内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在全国550万人口当中有7万4150名注册球员，室内滑冰场达到了263个，冬季两项越野滑雪和高台跳雪等项目参与人数众多，实力超群。在历届冬奥会比赛中，芬兰曾经夺得161枚奖牌，芬兰主办过20多场世界锦标赛，涵盖不同的冬季运动项目。So beginning in the 1920 Summer Olympics, Finland has taken part in figure skating in 15 Olympic Games with a medal record of 1 gold and 1 silver, latest one in 1924.In 2010, Finland took part in 2 figure skating events with a team of 3, their highest placing being the 6th in ladies singles. Since freestyle skiing became an Olympic sport in 1992, Finland has taken part in it in all previous games with a medal record of 1 gold, 1 silver, and 1 bronze. Latest medal won in 2006.In 2010, Finland took part in 2 freestyle skiing events with a team of 4, their highest placing being the 14th in men's moguls. Beginning in 1952, Finland has taken part in ice hockey in 15 previous Olympic Games with a medal record of 2 silvers and 5 bronzes. Finland has never participated Olympic luge.Beginning in the first Winter Olympic Games, Finland has taken part in Nordic combined in 20 previous games with a medal record of 4 golds, 8 silvers, and 2 bronzes, latest medal won in 2006. In 2010, Finland took part in all 3 Nordic combined events with a team of 4, their highest placing being the 4th in individual large hill, 10 kilometers.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